朝鲜的七宝山名胜管理所致力于把七宝山变成良好的人民游园地。该管理所的全体职工在春季国土管理总动员期间圆满维修了数十个桥梁和参观公路。他们修复由我们祖先智慧和才能凝聚的民族文化遗产开心寺、大雄殿屋顶，还搞好丹青装饰，使之保持原样。而且他们在通往玉苗场和七宝山的朴达岭顶点自行辟建了休息场所。